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古墓丽影原本是一款风靡全球的畅销游戏，派拉蒙电影公司曾经拍摄了两部根据游戏改编的电影，那就是《古墓丽影》和《古墓丽影二：生命摇篮》。影片是由好莱坞当红女星安吉丽娜·朱莉主演，并且由她扮演的劳拉形象深入人心。在16年后，华纳与米高梅影业公司合作，重启了《古墓丽影》项目。艾希莉卡·维坎德饰演劳拉。为了能够拿下中国电影市场，吴彦祖也正式加盟重启版的《古墓丽影》，扮演一名船长，帮助年轻的劳拉寻找他的父亲。影片在2018年3月16号在中国同步北美公映。不过对于劳拉迷来说，朱莉扮演的两部《古墓丽影》是永恒的经典。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了第一部《古墓丽影》，那么您是否还记得第二部《生命摇篮》的故事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古墓丽影》的第二部《生命摇篮》。在2001年，美国动作冒险影片《古墓丽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出乎意料的卖座让派拉蒙影业公司在《古墓丽影二：生命摇篮》的筹拍过程中毫不吝惜地一掷千金，不仅请回了朱莉继续担纲，更充分接受了观众建议，力邀影片《龙卷风》和《生死时速》系列的导演简·德·邦特执导。为了确保本片的动作场面能够更加酷炫惊险，制片方请来了4部《007》影片和《终结者3》的动作特技指导西蒙·克雷恩。他的加盟无疑为导演在拍摄动作场面吃了一颗定心丸。而安吉丽娜·朱莉向来喜欢为自己寻找挑战，拍摄这部影片时，朱莉为了饰演好劳拉这个角色，接受了体操、举重、蹦极、摩托车、拳击、武术、兵器、体能和瑜伽的各种严格训练。当《古墓丽影》系列的第二部《古墓丽影之生命摇篮》拍摄计划日渐成型时，朱莉热切地希望再次担纲，向新的高度发出挑战，成为世人瞩目的动作女英雄。不过呢，这部影片当年并没有被引进中国内地公映，所以说喜欢劳拉的朋友今天的节目一定不要错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古墓丽影》第二部《生命摇篮》。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女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劳拉的生活总是充满着各种凡人不可想象的神奇与神秘。这一次，劳拉追随生命摇篮的传说，又一次将目标瞄准了古老的神秘世界，已经沉入大海的月之神殿。由于希腊发生过一场大地震，第二天在不远处的海面上，一群寻宝人驾驶着游轮准备下海。 而劳拉也出现在这些寻宝人之中。 小伙子们，好，全湿了。 德鲁高手几乎都到齐了，你倒挺沉得住气的啊！ 这么有趣的事，我是从来都不放过的。 劳拉，你说说看，这帮家伙一窝蜂的在忙着，你那他们下面有什么呢？ 我可不是别人肚里的蛔虫。不过下面应该是月之神殿。 月之神殿？都没上过电视的东西啊！啊，我可错了吧？ 这是亚历山大帝所建的。 哦，他是希腊人，所以你们不知道。 是亚历山大从世界各地搜罗许多金银财宝，分藏在两个地方，大部分珠宝位于他的埃及图书馆。可是最值钱的，全藏这儿，月之神殿。当时法律禁止记录神殿位置，西元前330年神殿 被大海吞没了， 因火山爆发而毁了。是的，永远消失，直到昨天才现实。即使神殿只有一半保存完好，也是继金字塔之后最伟大的发现。 其他人沿着大陆架来到这里，他们的预计是当潜水流方向， 所以我才不急着来。这是震后两小时拍的地质图，震中在我们的东北方5里，看一下，现在沿着大陆架的水流方向 移位了。哎，他们在这里扑腾得挺宽的，废墟实际上确实在 这儿。 斗神吧。 劳拉等人成功找到了月之神殿，而劳拉也发现了本次探险的目标，一个金球。与此同时，邪灵帮也派人来到神殿并抢走金球，整个神殿也因此而彻底倒塌。金球被夺走让劳拉十分的气愤。正当劳拉在家里发泄时，英国军情六处特工找上门来，并且向他展示了一张邪灵帮头领的照片。 这个人叫陈龙，此人以及其弟弟陈兴是中国一个叫邪灵帮的黑帮头子，他们的生意包括枪支、钻石、古董以及可以在黑市上出售的东西。你到了桑托林，他们就一直跟着你，他们杀害你的朋友郭子弄成了船。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在海上获救之后，我们截获了这份传真，是陈洛发给一个叫乔纳森·莱斯的。 什么？那位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 他现在是世界上最顶尖的生物武器设计师，他的成果是过去15年每次恐怖行动的挚爱。莱斯灭世生命是路人皆知的，其人无任何证件， 不问青红皂白的出售武器。 现代的科学怪人陈洛跟踪你的目的是金球，他准备把东西交给莱斯，我们不知道原因。坦白地说，我们对此忧心忡忡，莱斯可不能等闲视之。 潘多拉之盒，莱斯要用金球去找潘多拉之盒。 你是说希腊神话？周深把盒子交给了潘多拉，吩咐别打开他，可是他却违命遗害了人间。 那是主日学校的说法。你认为生命的起源是什么？星星变的还是泥捏出来的？西元前2300年，一位埃及法老发现了一个地方，他成为生命之源，人类就诞生于此。是的，在那儿他找到了一个盒子，这个盒子把生命带到世间，法老打开了盒子，里面只剩下生命的克星，也是生命的伴侣，瘟疫。 伴侣？ 自然和谐统一，万物总是成对相对的，阴与阳，对与错，男与女，如果痛苦快乐何来？ 这位瘟疫先生有什么事情？ 他摧毁了法老的军队，法老的儿子委派他的部下把盒子送到世界的尽头。2000年后，亚历山大帝抵达印度，他的部下在废墟中找到一个盒子，然后他的大军被一场瘟疫摧毁了。 印度，那个盒子就是法老的部下送去的？ 亚历山大感觉此物威力无比，没人可以托付，于是他把盒子送回他的故乡生命之源，从此再也没人见过这盒子了。 那么这个生命之源在哪儿呢？ 没人知道。亚历山大借着盒里的图纸找到这儿，然后把地图藏着隐蔽。这幅地图他命名为 Mandy， 照字面翻译 Mandy 就是眼睛的意思。金球就是被亚历山大藏起来的地图， 莱森拿来寻找潘多拉之盒，他一找到就会打开，前所未有的恐怖武器就会出现了。 为了阻止莱斯从邪灵帮那里得到潘多拉的魔盒，劳拉需要前路战队中校泰瑞的帮助，而泰瑞则在之前因为叛国罪被关进监狱。这一天，劳拉亲自到监狱找到了泰瑞。 克拉赫夫， 你好，特里。 我的心窝怎么样？这里可不像克劳夫庄园。是什么？开启房间的钥匙？ 苏黎世的一套公寓。你愿意去其他城市也行，你的犯罪记录全部擦去，并且恢复你的公民身份。 为什么？ 军情六处。 军情六处？是让我做浮士德还是魔鬼？你给挑一个。 军情六处会给你一个新的身份。 你以为我需要他们的施恩吗？ 你就别故作真烈状了。 要我干什么？ 你带我去找邪灵帮。 谁？ 那儿有个人叫陈洛，从我这儿拿了点东西，我得取回来。 到底是你的事还是军情六处的？ 都是。事成之后你会有500万英镑酬劳，可成为你重获新生的保障。 啊，或是人寿保险给你的？ 我不需要。 我们两人单独行动吧， 这样比较容易看住你。 事成之后呢？军情六处决定放我归山，会不会后悔呢？嗯？ 那我会收拾那些想为难你的人。 你有杀我的权利吗？ 随时随地，不需要理由。 那你怎么不动手呢？有句话怎么说的？地狱里没有愤怒。 你可没变得这么好。 邪灵帮像鬼魂一样，他们行踪不定，盘踞在中国最偏僻的山地里。 山地？你说的具体点。 带我去中国，我一天之内让你找到他们。 去中国可不带枪不带钱的，赤手空拳。 如此人生全无乐趣。 就这样，泰瑞出狱来帮劳拉，踏上了寻找邪灵帮的旅途。而此时，邪灵帮首领陈洛也派出手下和莱斯开始讨价还价。为了尽快见到陈洛，劳拉和泰瑞让邪灵帮的人故意抓住，随后被带到了陈洛面前。 有些东西你一定很喜欢的。 原来洞穴中全是陈洛偷运来的兵马俑。 这是我发现的最大的一批兵马俑，是秦始皇早来死后替他抵挡结下的仇敌的。 看来这东西你我也颇为需要。 我很乐意让几个给你， 希望你对那金球也有同样的进取心。你的人死了，我的人也死了，没理由我们要再做牺牲。 我要双倍以来斯的价格才能接受。 东西在这儿吗？ 可是价值连城，既然你认我的话， 该知道你一交货，莱斯就会杀了你。 你的政府能保证我的安全吗？ 不能，可是我能。 哦，你说话让我好没面子。 成交吧。 你在给我发号施令？ 趁早吧，本座过期不候。 不干。 我看你是吃硬不吃软。 我看你真是胆大不要命。 陈洛根本不是劳拉的对手，只好告知金球已经被送往上海进行交易。劳拉和泰瑞杀出邪灵帮去上海寻找金球，但二人终究晚了一步。劳拉没能成功地阻止莱斯拿到金球，好在劳拉在金球的包装箱上安装了追踪器，得以一路追到香港，并将金球夺回到自己的手中。随后他将金球的一部分数据传输给助手布莱斯，并在泰瑞的帮助下逃离实验室。可是因为泰瑞没有在实验室中杀掉莱斯，劳拉开始怀疑泰瑞，并且将他锁了起来。 虽然出乎意料，不过我能接受。 你为什么不杀了莱斯？ 什么？ 在实验室他一定经过你身边，你为什么不开枪杀了他？ 我不能保证击毙他，并且当时我也不知道你在哪儿。 你的功劳我会报告军情六处，你会拿到钱开始新的人生，要珍惜。 住嘴，克劳夫，现在不是分手的时候。 正是时候，趁我还没做出错误决定之前。 你想走对吗？只管去，拜托别假惺惺的办就是。你害怕，害怕你对我下不了手，害怕你会放松警惕，让人趁虚而入。 我对你下不了手就不会离开你，我离开你正是因为我狠得下心。 劳拉离开泰瑞后，将晶球的完整影像传给了布莱斯。布莱斯破解出生命摇篮位于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很快，莱斯、泰瑞都得知了这一消息，并且分别前往非洲。劳拉最先到达乞力马扎罗山，会同他在当地的朋友库萨共同向山下部落酋长说明来意，并向酋长展示了晶球。 把那东西留下来，快离开，别再提起他。进入生命之人可能会使天下苍生涂炭，怎么会这样？ 有人会来找盒子，他们不像我对盒子存有敬畏之心，他们会打开盒子用于行不义之事。为了阻止此事发生，我不得不打扰你们，我很抱歉，可是我不得不这么做。 你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吗？为你将要获得的秘密，你要做好准备啊。某些秘密永不外传，千钧重担需由你一肩承担。如果你找到了盒子，重担你就必须得承担。 我准备好了。 他警告寻找盒子的人都一去无回，他说山谷那边属于暗影守护神的下地。 暗影守护神？ 他们不眠不休，不眠不休，行动如风，胆敢涉足于下地之物，死无赦。 那么生命之源在哪儿呢？ 只有晶球才能够令宝和现身。你会找到一个疯狂之地，那里天地合一，没有东西南北。他们会派出20个人尽力护送我们到达生命之源盒子的藏身之地。 随即他们就开始向生命之源进发了。 越来越近了。 他说你说的对，生命之源就在山顶的附近。他问你怎么知道的？ 晶球。 他说他不和其他人一起回去，他会与我们同行，他会与暗影守护神相斗。 是吗？你是条非常勇敢的汉子。他说什么？ 你的口音好滑稽。 突然，莱斯带人出现，他们凶残地杀死了所有当地部落黑人，抢走了晶球，并用库萨的生命威胁劳拉带路。劳拉只能答应。在众人进入山谷后，他们遭遇暗影守卫一群怪兽的袭击。劳拉发现这些暗影守卫只能分辨活体的动物，所以告诫大家不要动。但是莱斯不管，他再次用库萨的生命威胁劳拉。紧急情况下，劳拉找到了进入生命之源的方法，并且抢走晶球。莱斯紧追不舍，和劳拉一同进入生命之源。 完美无比是吧？无比的能量居然藏在一个平平无奇的盒子里。传说潘德兰看见盒子里的东西，流出的泪水汇成了一池黑色的酸水。既然盒子原本是一个女性找到的，我还没有理由叛经密道。 后盒子还是有一个女性来呢。去吧。 不可能够着，不可能。 快拿。 劳拉在拿魔盒时发现身边的水池中充满了硫酸，他虚晃一枪成功地从莱斯手中逃脱。这时泰瑞驾着直升机也来到这里，他在解救了库萨后也紧跟着进入了生命之源，并且拿到了魔盒。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最后关头泰瑞因为贪婪想要带走潘多拉魔盒。 我们走吧。你在干什么？ 你不是开玩笑吗？我们要把这东西带走，这是我们的宝贝。 你带着盒子无法离开这儿。 你说什么？若宝山而空手归去？ 放回去。 哦，恕我难从命。 这东西会害死千万无辜生灵的。 你就甭夸张抒情了。 放回去，快！ 不，你有杀我的权利。动手吧！以为站在我跟前摆 pose 就能镇住我吗？ 泰瑞猛挥一拳，劳拉跌倒在地。可是随即他就坚强的又站了起来。 你的所谓信仰，所谓理想，全都不是真的。我才是。你爱过我，我们知道你自认为有多坚强。可你不能选择将之凌驾于我之上。走开。 不。 好的。 无奈之下，劳拉只好选择杀死泰瑞，并将潘多拉魔盒又推进了硫酸池中，避免无辜的人因为魔盒而丧命。当劳拉走出生命之源，这次探险之旅也随之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动作影片《古墓丽影二之生命摇篮》。电影中最复杂的一场特技场景是劳拉和泰瑞从莱斯博士的实验室逃出，并穿着滑翔服从楼上向下跳的片段。这个片段先拍摄了两个人跳楼的镜头，再将这个镜头与特技演员的下落画面进行合成。为了完成这一组特技，特技演员曾从直升机上跳下过20次，从当时世界第三高建筑我国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跳下过8次。最终在拍摄时，特技演员从国际金融中心距地面300多米的84层跳下来。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主题曲，由科恩乐队演唱的《耗费我的时间》。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